同大家分享下喺马来书第十一章，呢度话第一节都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呢个其实好似字眼上可能稍微甩咳少少啊，其实佢意思就系我哋盼望嘅基础啊，所望呢只嗰个盼望啊嘅基础嘅实底啦。我哋盼望基础就系信。为什么我盼望啊？我哋基础系因为我哋信，是未见之事嘅确据，即系未见嘅事嘅确据系咩咧？就系信，即系因着信嘅缘故，我能够有盼望；因为信嘅缘故，我能够相信啲未见到嘅嘢。啊，点解能够有盼望？因为有信。点解能够未见嘅事仍有把握？我都未见过，就是、因为信。可能听起上嚟可能比较抽象少少啊。咩叫不就讲清楚？咩叫盼望？基础就系信，未见嘅事嘅确据就系信啦。其实我哋日常生活上都好多嘢，我哋要凭信嘅，唔可以冇信心噶。啊，譬如话你出粮啊，即系公司开支票俾你，佢唔系钱嚟噶嘛，支票嚟嘅。但你相信嗰张支票就可以兑换到钱噶啦。啊，即系啊，其实咧我。我以前在香港的钱呢有四个细字的。香港钱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叫凭票即付。什么叫凭票即付？你明明10蚊纸、20蚊纸，这个凭或者100蚊纸、港纸都叫凭票即付呢，即是说凭着那种钞票呢你就可以拿到那些钱的了。凭100蚊凭票即付呢，你凭着那种票呢就可以当做100蚊的了。所以严格来讲，大家都知道其实钞票呢都是支票来的。钞票都是支票的。就是那张纸凭着那张票呢就值那么多钱。我们其实都要 相信那张支票是可以来到兑现。我们每天生活都是要凭信。我们买一样东西去吃一样东西去搭飞机坐车，全部都要凭信心相信那些东西是 OK 的。不能够没信心的话呢，有很多东西赢到镜青。中国人话咩？杞人忧天，个天会唔会冧落嚟咧？信得正啊！每样嘢都需要信心，相信呢度跟住话古人在者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咁希伯来书作者就讲到古代人咧有呢个信心，未见嘅嘢佢哋相信，跟住佢列举一个例子啦。他先讲的例子呢就不是古人，是一般人都会这样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神是藉神的话来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信徒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凭信心没人见过的，没人见过神创造。神怎么创造呢？我知道是七天创造。但是怎样创造法呢？如何能够将山造成，如何将宇宙造成，如何众星造成呢？我们凭信心相信，我们没有见到，但是凭信心相信天父创造这个世界。这就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英文就简单一点，那本叫 message， 那本圣经的译造呢，就是这个世界是 visible 的， visible 的东西呢是被 invisible 的神创造的，被可以看见的世界是被所不看见 invisible 的神造成的，所以我们见不到他创造，因为他是不可以看见的嘛，上帝。但是他的创造世界是可以见到的，所以他说所看见的 visible 的世界，可见的世界是被不可看见的上帝来创造。既然不可看见的话，我就凭信来到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要让我想起一段经文，大家都记得罗马书的经文即是创造天地以来整个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即是说这个世界即是透过这个世界美善神奥秘，我知道呢神能创造，虽然眼不能见，但是所做之物就可以晓得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见不到神怎创造，但是既然这样的世界铺排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凭信相信不可能不是神的创造，一定有一造物主创造这个宇宙世界。讲到这里呢，好像讲即传福音咁啊！呢段经文咧，我发现好多人都会揾呢段经文咧嚟传福音。不过经文咧就唔系讲传福音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至第十二章都唔系讲传福音嘅，而系讲紧佢鼓励紧信徒嘅。 鼓励信徒要有信心的。跟着他列举一个例子，他先的例子是阿伯。阿伯因为信献祭与神。阿伯大家记得故事啦，阿当的儿子，阿当有两个仔，一个阿伯，一个该人。该人和阿伯呢两个是献祭，一个呢就献阿伯呢就献上最好的牛羊，另一个呢就献上地的出产。咁但神就预立阿伯嘅献祭，唔系因为佢咗献祭嘅，所以贵啲，而系因为佢将最好嘅嚟到去献上。阿伯同居人嘅献祭比较特别少少，因为佢系人类第一个献祭。咁圣经冇讲到咧，如果你睇创世纪嘅时候咧，亚当夏娃离开伊甸之后咧，冇提到亚当嘅情况，就只系提到佢两个仔献祭。而两个献祭里面咧，居人嘅献祭咧系恋，即系马马虎虎嘅献祭。但阿伯献祭是将最好的来献上，故此阿伯是第一个真真正正的献奉献祭的人。但是之前没有先例的，这里要看看创世纪的故事里面，究竟是神教阿伯献祭，教那人献祭，一个自动献祭，没有讲到。但无论有没有教导都好，没有人献祭过的，从来没有人献祭过，他们首先来献祭，阿伯首先献祭，没试过，没人试过献祭的。但他因着信的缘故，成为第一个的献祭者，没有先例，就凭信献上所当献上，没试过的事，他第一个。跟着到以诺的故事，在第五节讲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以诺一样早有没人试过的事，没试过的什么事，就是被神接去。这个是另一个故事，当时我知道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接走了，没人试过的。那这个故事里面圣经没有提到，如果听创世纪的时间，究竟是以诺行行不知道什么路，突然间被神接走，即是神跟他说，以诺我将他接你走，即是以诺知不知道呢？我个人相信圣经没有说，但以诺应该知道。但是神跟他说，如果是他知道的话，神跟他说我将他接你走，那以诺会问去哪里。之前没人试过的，没人试过 被主接去的，没人去过天堂的，没人去过。于是以诺就要去一个没人去过没人试过的境界，他就说去，凭着信，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被你接去。以诺就被神接去。以诺的故事和我们今天信徒所相信的天堂很有关联。我们常常说信仰稣得永生，在今生里面我有神的爱顾，将来我有天家天堂。牧师也讲这件事，全方讲这件事。那你问我，你去过没有？没。问你所有信徒，你的天堂没有？没。那你去信那里是好事，那里是好，没去过，大家都没去过。我们凭信相信，未见过，未去过，不知道天堂几靓，但是我们凭信相信。我有时会去旅行啊，去一个地方，梗对那个地方有些认识啊，有些很靓的沙滩，很靓的著名的旅游点，我们一定之前对有些认识，我看到图片，有些渣拿知道是怎样的，但是去天堂，你见过相片没有？咁你话唔系喎？喺创世纪里面有形容到系一个好靓嘅喎，黄金碧玉所造成嘅天堂嚟嘅喎。咁嘅话咧，即系嗰个系一个用人间所能够谂到最好嘢嚟用天堂，而将来天堂里面咧系唔会有嗰啲嘢嘅。天堂系一个非物质嘅世界，咁所以我哋唔会有手，唔会有脚，佢系另一种嘅境界。点样靓法我唔知，所以以诺一样俾人接去。去哪里啊？他不知道，未见过，未看见过，但是凭信被神来到去接去。这个就是信心，不一定见到才信，见不到但是凭信一样去搭上。所以第六节有一个很出名的经文，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如果你一样都要，即这种信心是神喜悦的，未见过不一定要用见过才是什么的，未见过仍信的这个信心，而神是喜悦这种的信心。跟着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他那寻求他的人。我相信神，就相信神会赏赐嗰啲即系寻求佢嘅人，一切都系凭着信，因着信，呢种信系神所喜悦嘅。另一个故事，挪亚，我哋讲过啦，亚伯之前未有人受献祭，以诺之前未有人受过被提，即系唔系被提啦，系被神接去。挪亚更清楚啦，挪亚呢就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嘅事，咩叫未见啊？神同挪亚讲，将会有好大嘅雨落，浸晒成个世界，试过未啊？历史里面未试过，跟住咧要挪亚起方舟啊！哇，方舟去未？可能挪亚都唔知有冇见过海啊，都唔知有冇见过船啊？但系佢凭着信就见咗一只佢未见做过方舟。相信一个佢未曾经历过嘅洪水会来临，经历过一种人类未经历过嘅即系灭世嘅洪水，佢相信一切佢都未见过，但佢凭着信就建造方舟呢一个就叫做信。今日讲个例子，好出名嘅例子啦，就亚伯拉罕例子。亚伯拉罕舒服咁住喺吾尔，大神呼召佢离开，去到领呢、这个去到呢个迦南应许之地。未去过噶，啊，即系啊，呢度讲经文讲咧有少趣，即系有趣嘅。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位的地方。出去嘅时候都唔知去边，现啲人比较少即系旅行啊嘛。呢个我哋今日所生嘅乡下仔啊，净系细都住喺吾尔，突然间要离开吾尔，去好远好远嘅地方，未去过，但系凭着信嘅缘故就出去得着。所应许，然之后第十七节另一个信心就是佢献以撒嘅故事，将以撒嚟到去献上。经文呢度你留意第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又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希伯来书嘅作者认为亚伯拉罕其中一个愿意献上儿子嘅原因，佢实相信呢样嘢就系、是，如果神要俾佢嘅话。这个仔真要给他的话，老来得子这个仔以撒要给他的话，就算以亚伯拉罕亲手将个儿子牵在坛上，神都能够令他复活。没有人先复活，在这个故事之前没有人先复活，亚伯拉罕未见过复活这件事，但是相信神若可以的话，神若愿意的话，就算将他儿子牵上，神都能够令他复活。但我再强调，这个不是他肯献祭的原因，就算他不复活，亚伯拉罕都愿意献上。而如果要他觉得复活的话，神都可以。这个作者称赞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就是说未见的东西他愿意献上。跟着讲个例子，就是24节摩西的故事。摩西的故事，摩西他因着信长大，但你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想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这里希伯来书作者用一个角度看摩西，摩西是埃及的王子，在埃及王宫里面长大，他未见过人民间的苦痛，未见过旷野，未见过辛苦，未挨过。但是他当他见到这些同胞受苦害的时候，他就要挺身而出。这里说，虽然他说他捍卫基督，当然摩西不会有基督 的观念，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个基督的观念摆在摩西身上。但摩西而且也是这样的，就是为了上帝，为了同胞，他宁可不享受宫中的财富，去见一个他 未尝过的 苦楚，可能 要 离开舒适，要到旷野，他未去过，未试过，未挨过，但他愿意来到去踏上。跟着29节一样讲这种信，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没人试过分开红海，没人见过海被分开的故事。跟着下一节第30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 呢度冇人试过，冇人见过，原来行行下一齐嗌个城墙可以倒冧，你见过未？你未见过，我都未见过。当时即系我净系听过，但系现在听都未听过。但系约书亚就因同埋百姓因着信嘅缘故，既然神咁吩咐，就咁样行，佢哋愿意去呢一个嘅尝试。如果你留意我一路讲嘅时间，有个字咧一路咁出现紧嘅，每一个故事咧。我都强调一个字，咩字啊？每一个例子都有一个字好凸显出嚟噶，咩字啊？个未字系咪啊？未试过，未见过，未去过，未经历过，但系愿意去踏上，去相信所未看过、未见过、未经历过嘅呢一个。就叫做信。经文你留意，呢啲嘅信，呢啲嘅信心，呢啲看见所未看见嘅信心，唔系普通生活上嘅事情。呢啲人物全部都牵连到使命，使命啊！挪亚因咗个使命。要去做一日就方舟嚟到拯救动物同埋异人。亚伯拉罕因一个召命嘅缘故离开吾尔，要得做神应许嘅地方。摩西因着一个召命，呢啲嘅信心全部都牵连到使命。佢能够达成使命，系因为佢哋凭着信。相信一些他们见不到看见一些他们肉眼见不到的，以致他们去成就他们的使命。这个信息在第35节之后 就更加清楚。35节去到第40节是讲一 些以前的信徒为信仰的缘故即是被迫害。因为呢即是他们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被头试探、即是被刀杀、即是要讲有很多的酷刑、在旷野里面、山洞里面漂流无定，这些他说的是历代信徒所受的苦楚。他们能够承受苦楚，是因为他们相信所看见不到的。他们眼前的遭遇虽然很凄惨，但他们仰望神，他们能够得着这个的、就是、的力量。讲到这里，其实要讲回作者写第十一章的原因。曾经讲过，这种原因不是福音性的，不是叫人信耶稣的道理的，是叫信徒要坚忍下去的道理的。背景一般来说，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本书的对象是当时罗马的信徒，罗马教会。当时罗马教会承受很大很大的迫害，很多信徒包括了十二门徒彼得、保罗，这些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而当时除了他们之外，信教会也受到很多的迫害，很多信徒在斗兽场那里 被猛兽来到去撕裂，很多信徒被钉十字架。在困难的里面的时候，他们会问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我们受苦就你不理、可能他们信心有这个动摇。但是作者透过这些人物，我跟你说，这些人物看见他所未看见的。刚才那些人物当中，有些是有好收场的，所以譬如说挪亚，他后来真的见到，他真的见到灭世的洪水 的来临、那些的围绕城墙的百姓，他们呼喊时间城墙真的倒、他后来都有经历到、原来真的，我凭信所相信的真的发生。 但到后来例子里面，一些殉道的信徒为义为信耶稣的缘故被杀被折磨，到死的时候都未见到任何所谓神的拯救，神的即要俾佢得个荣耀，到死嘅时候乜嘢都见唔到，乜嘢都见唔到。呢、这个时候作者又作即系鼓励佢哋，系啊，你乜都见唔到，但我就要上帝就要我哋去相信一啲我哋见唔到嘅，就算你眯埋眼我黑都见到任何嘢，都要凭信相信你有做嘅系有果效，你有做嘅系得荣耀嘅，你将来会有赏赐在天上。不要凭眼见，不要被目前的境况影响了。我信心最终见机的是一些见不到的。所以你要留意有一次很漂亮的经文，就是在第38节这里说，这些人见最后牺牲的时间什么都见不到，他们要漂流无定。跟有说话叫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的信心大到地步可以跨越，不是凭眼见，不是凭环境，而是超越环境，超越所眼见的。这些人的信心很厉害，是什么呢？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即信心大到地步，这个世界不配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信心的伟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因为信的缘故，他们深信神的应许会实现，神的保守会临到，就算今日我信道，但福音最后会广传，正义最终会在世界上面得彰显，这个就是信心。但今天有一句说话，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就是说因着信虽然见不到，未仍得到了应许，正如亚伯拉罕一样，神应许他将会得着迦南地，但是到亚伯拉罕临死的时候都得不到任何地方，唯一得到的地方就是 帮他太太埋葬的时间所埋的那个洞穴，就是这么多了。但神应许我会多如众星的子孙，我得一个仔，你说我得会得到土地，我得只得到一个山洞，得不到了应许的。但他凭着信，亚伯拉罕凭着信离开世界，而后来我们知道神应许确然实现，他的子孙犹太人得着应许之地，他的子孙犹太人今天在街上面都可以撞到犹太人，犹太人遍布世界多如众星。所以神应许实现，但他亚伯拉罕死的时间见不到，但他凭信看见一些他看见不到的，相信一些他未经历到的东西，这个就是信心。这个信心也是当时罗马信徒需有的那种的信心，学以他为这个的榜样。我们在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英文留意啊，就将头先嗰啲人咧，呢件人好似云彩一样围住我哋。原来第十二章系报完第十一章嘅，第十二章唔可以冇第十一章嘅。睇完十一章咧，我哋睇第十二章，因为搏住落去嘅。呢啲嘅伟人，呢个见证人就用云彩围住我哋。所以点样咧？所以我哋当放下各样嘅重担，撇去重要缠绕我哋嘅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中文的话呢，中文呢就你看好多次呢，看圣经文即是看好多次呢，都未必拿到呢一定经文那个背景的，你拿到经文那个背后那个大的图画。这个图是讲什么呢？我们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距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最清楚就是奔字，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其实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一个赛道，赛道，一个 runway 来的，一个田径场上面一条赛跑的道路，一条赛跑的道路。这里用赛跑来讲，这些信徒奔跑的一条赛道，赛道为什么？为了达到目的，为了你们向跑，跑跑跑跑，跑跑时间好累、啊、想跌，所以不要跑了，想累低了，不跑跑不下去了。这里就说，当你跑跑想累低，不想再跑下去的时候，就要撅去我们一些的重担，撅去一些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引的人轻一点，然后忍耐继续坚忍去奔跑，还有那年的路程。即系喺即系喺呢一个即系呢个 message 咁样信息咁译本里边咧，就用啲比较简白啲嘅说话嚟译呢段说话，就系、是、要 keep running， 唔好 never quit， 你唔好放弃去跑嗰年嘅路程。跑啊！即系想冧嘅时间，你望住前边嗰、那个边个啊？仰望我们为我们信心丧死城中的耶稣。当你想想想望下前面个耶稣，你留意经文好地域性嘅，即系好有即系方位性嘅。跑时间，跑啦！因为周围有好多嘅见证人，佢都经历过你，我经历过嘢，佢想谂，但系最后继续跑落去。唔单止周围有人，前面有耶稣基督。是做你的榜样，这个信心创始成终呢、我看过很多的译本、其中就是讲 message 那本的译本，我都是相当不错的，就讲到耶稣 begins and finish his way we are in， 原来这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原来当时耶稣基督要跑完这条人生的道路，侍奉的道路，耶稣基督一样走这条赛道，耶稣一样走，但是他能够 begin， 他能够开始，他能够 finish 他这个赛跑，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二架的苦难。原来耶稣跟我一样跑了侍奉的道路，他跑的道路是什么？最后走去十二架的，他都想，耶稣都想想过的，耶稣都想放弃过的、但他眼望前方，见到十字架的荣耀，见到十字架最终的得胜，见到的是神要他的使命必须完成，耶稣都不可以放弃。最后耶稣基督能够跑完这条的道路。 Message 书本译本那个标题是叫做 Discipline in a long distance run， 中文译做在一个长途赛跑里面的纪律，即是你要跑完这条长途 的路，这个赛道跑完要跑这条路，你要有精神，就是这种坚忍，用坚忍来住你周围的见证人，来前面的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本身就曾经跑过这条信心 的道路，耶稣基督一样跟我们一样的，但耶稣基督仰望前面，然后即他仰望前面，他能够得这个信心，我们一样，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这种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原来作者劝喻当时的信徒跑了，完成这场赛事。再要讲回这个赛事是讲使命，不是泛指生活，不是泛指、在病里面要坚忍、活下去、这个不是讲活下去的问题，这个讲的是人生其实是一场使命。 所以对一啲冇使命嘅人嚟讲，应该系冇关，同佢冇关联嘅。对啲信徒嚟讲，佢一直都唔觉得自己有咩使命嘅，啊，只系信耶稣将来等等天堂嘅，呢根根本同佢冇关联嘅。呢根本唔系讲活下去，呢根本系讲完成神咗俾我哋嘅使命，唔好放弃，系讲照命，系讲侍奉，而唔系讲紧生活。在侍奉过程当中有困难，见不到曙光吗？见不到神的应许吗？见不到神与你同在吗？忍下去，全心忍耐，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见不到，但是他仍然看见，凭信心之眼，他能够继续去奔跑这条侍奉的道路。这条缠绕我们的罪，讲多少？讲关于个罪，讲多少？关于个罪，咩罪？呢度缠绕我们的罪，呢系咪讲罪？都讲罪嘅时候，谂起咧，梗系可能讲贪婪啦，可能讲仇恨啦，啊，总之系坏衰嘢啦，唔好再犯衰事啦，啊，呢啲衰嘢咧，令我哋咧唔能够走呢条侍奉嘅道路，完成使命。弟兄姊妹，呢度可能唔系讲紧坏事嘅。呢度唔系讲人唔好做一一嘢啦，唔好做贪婪啦，啊，唔好做嫉妒啦，唔好做仇恨啦。罪可以讲做坏事，罪都可以讲你冇做好事。喺耶稣所讲过嘅好撒玛利人嘅例子里边，强盗将呢个旅客打伤抢走嗰啲嘢。坏人嚟，打伤人抢人嘢，但系嗰个故事里边强调或者焦点唔系嗰啲打伤人抢人嘢嘅强嗰啲嘅强盗，焦点系摆喺路过嘅祭司，路过利未人见到，哇！冇讲少，行开，污糟邋遢，行开。嗰人嘅伤。被人抢嘢，同呢个祭司利未冇关。佢哋呢两个人冇做坏事，但系佢哋见死不救。佢哋冇做坏事，但系佢哋冇做应做嘅好事。那个故事，好撒玛利人故事，系斥责嗰个祭司，斥责嗰个利未。原来做坏事固然唔啱，冇做好事一样系错。你我有熟悉嘅故事，5000、2000嘅故事。有个仆人，主人俾5000，佢赚到5000翻嚟，5000赚5000翻嚟。有个仆人2000赚2000翻嚟，有个得1000嘅冇赚到。佢将嗰1000蚊收埋佢主人翻嚟俾翻佢，咁冇做坏事啊？冇做坏事啊？冇做坏事喎、啊，冇作奸犯科喎、啊。嗰、那个故事喺里边。这个1000个被主人责备，不是因为他做坏事，是他被他因主人被他有这些赚钱的能力，虽然不多1000，他赚了1000回来，主人都会称赞，但他什么都没做到。故事讲什么？他讲神给我们恩赐，可能是5000，可能是2000，可能是1000，但当我们有了神的恩赐而不去侍奉的时候，到上天家见到上帝的时候，原封不动，我给回你。这是什么来的？这是罪，神斥责这种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从使命角度，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照明，或者俾你照命，俾你恩赐，俾你照。我相信每一个神兵，每一个人都有照命，有使命。但问题系，我哋有冇去即系忽略咗？啊，即系我神兵恩赐唔系好多啫嘛，算啦，反正都啦，有咁多人做啦，唔使我啦，系咪啊？系嘛？呢个都系罪。愿意我哋每个人都能够承担完成神俾我哋嘅照命使命。你留翻第40节，翻转头第11章，你谂咩个经文？话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信，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 完全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比较难解，即系少少啊。其实呢度嘅意思即系话，古人得了美好嘅证据，佢哋相信咗未看见嘅。如果我哋都能够咁样嘅话，都能够有美好见证，都能够相信咗未看见嘅话，咁、那个图画就能够完成啦。古人有美好证据，今人有美好证据，加埋一个完美嘅图画。但如果古人有证据，而我哋而家唔冇呢一个古人有呢咁见证，我今日冇呢个见证，古人肯侍奉，我哋唔肯侍奉，古人肯相信都未相信嘅，未相信咩未看见嘅，但我哋只定系信咗见到嘅嘢。呢、这个图画，信心嘅图画就唔能够即系齐全。所以就跟住话，即系神为我哋给了美更美嘅事，就系、是、想用图画嚟我完全。以至古人如果不是与我们同德的话，只得古人能够成就，我们成就不到的话，这个这么漂亮的图画就不能够完全。所以作者心目中最美的图画，古人能够信心有美好见证，我们今天无论是希伯书作者的时代，有今天时代的信徒，同样能够发挥出这种信心的话，图画就能够完全。所以侍奉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感到气馁的话，希伯来书作者透过第十一章、十二章同你讲，继续跑下去吧，因为你有好多见证人，因为前面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所仰望的。当你在困倦当中的时间，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凭着信完成神的使命。这段经文除了对一些侍奉可能可以感到疲累，想唔想嘅跑落去嘅信徒讲之外，我谂经文都可以同一啲即系想唔敢从事新岗位嘅信徒啊，或者新使命啊嘅信徒咧，有讲笑话。我记得我之几前几个礼拜前啦，啊讲喺边度啦，涉及呢方面嘅啊，就系话有啲侍奉岗位我哋未试过，你点知唔得咧？未试过，你点知唔可以咧？不妨试下啲新岗位、新嘅尝试啊，有啲尝试系新嘅人生先更加嚟到去丰盛啊。头先嗰列嘅故事里边，再讲翻啦，有自行出现噶，系咪啊？未知这个未试过，那个未试过，靠他们试，他们未见过，他们试。无论阿伯，无论是挪亚、阿伯拉罕、摩西都是，不是样样他们试过的，未试过，他们尝试，这个就叫做信心。刚前天看本书，讲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有个人呢，林天黑咧嚟我喺山嗰度跑步咧太黑啦，所以佢就跌咗落山崖啊，喺中间俾棵树棘住咗佢，拉棵树咯，树干即系冇跌落去，咁佢就大嗌啦，上边有冇人救我啊？我跌咗落嚟啊！你知道佢挨唔住咁耐噶嘛？啊，又黑蒙蒙咁样见唔到，就猛嗌，希望上面有人嚟到救佢。佢知道自己挨唔住会跌落去噶啦。呢个时候咧，突然间佢听到个声音，黑暗里边有个声音，声音就系我系上帝，我嚟救你。你点救我啊？你放低你嘅手，跌落去，我下面接住你。嗰个人谂一阵之后，就再嗌：上面有冇其他人帮我啊？其他人救我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佢信唔过。哇！放低只手跌落去，你俾神到你接住我，讲笑，未试过，我未试过，唔得，细唔过，不如上面有冇其他人帮我？我唔用呢个方式，因为我未试过。但系当佢如果佢相信我说话，放低只手，按神我说话跌落去嘅话，呢、这、一个就叫信心。未试过，但系相信，既然神嘅吩咐，就相信。信仰信耶稣需要信心， 你见耶稣未啊？我未见耶稣。你见耶稣未啊？你见耶稣。但我相信耶稣存在，耶稣活在我心。在祷告里面，我经历耶稣，但唔一定我见过耶稣。所以信耶稣嘅人需要信心。同样，经文提醒我哋，唔单止信耶稣需要信心，侍奉一样即系需要信心。以致我哋能够跑完呢条道路，冇信心嘅，我哋嘅侍奉会受呢一个亏损。所以有时我哋信仰就一定包括信字，样都能够知道，人都见过呢、这个唔系叫信心，呢、这个唔系叫信仰。信仰永远有信嗰个成分。2015年系好多灾难嘅一年，好多困局嘅一年，好多即系不幸嘅事嘅一年。点能够相信喺众多困难患难当中，神仍然掌权，仍然保守，系需要信心。报纸讲一样嘢，但系凭信相信神仍然掌权，呢、这个系需要呢一个嘅信心。去年我哋有一个小组运动啦，就系、是、鼓励弟兄姊妹一齐睇一卷书。咁书叫咩话？If you want to walk in the water, you have to get off the boat。上一次Alan 分享都提到呢本嘅书。当你要行在水面上嘅时候，行在水面上，俾你未试过嘅，俾你未试过噶。但佢相信既然耶稣叫我做嘅话，我就 walk on water。唔系样都试过嘅，但系喺佢行出嚟踏在水面上之前，佢先要嘅系 get out。我哋 boat 离开只艇，离开一个我哋嘅所谓嘅 comfort zone 安全点，安全系咩点啊？舒服嘅地方，惯嘅地方，试过嘅嘢，离开船就离开我哋 comfort zone， 我哋嘅信心点，然之后去踏上离开船系第一步 ，walk on the water 系第二步，连啲船都唔肯离开嘅话，你第一步都唔能够嚟到去完成。弟兄姊妹，当你考虑侍奉的时候，当你考虑承担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手上揸住嘅系计数机嘅话，你唔会踏上嘅。举个例子，如果执事会开执事会过架过真系实计数机嘅话咧，唔使开噶啦，系咪啊？计数机计完咗唔掂，咁唔掂噶。当然个个如果个个都唔攞晒计数机，嘢都唔得。都要揸住计数机嘅，但系样都要计得好准嘅话，我哋唔会踏上，亦都唔系叫信心之步。信心有时需要攞一部计数机，凭信，既然神你呼召我嘅话，你就会帮助我。我见唔到曙光，我见唔到我可以，但系你话嘅，我就凭信心踏上。同心祷告，真爱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历史里面摆了很多的信心和伟人在我们的周围。耶稣基督跑完他侍奉的道路，创始成终，以至最后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他已经到了终点，成为我们的榜样，历代见证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摆在我们侍奉上有感到气馁疲倦的，让我们懂得仰望我们的主，以致我们继续去奔跑这条侍奉的道路，得着你最后要我们得着的。最后当我们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回望的时间，我们能够好像你一样说 It's done， 成了。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我哋请唱一首回应嘅诗歌《因着信》，请司琴俾我哋最后一段。预备起， 凭信他里边已因 信全然奉上爱子，凭信还有人全力走住天使，赢到祝福换了名字，凭信他行近红海，因信连潮浪也分开，凭信曾有人被困于狮子坑内，仍敬拜上帝，发誓至死不改。天他下决心，唯要再成爱，凭信放声呼喊，城墙便倒塌下来，悠悠先知被掳他方，常在心里静待，仍确信上帝永远会回来。凭信我们怀着凭据，因信痛沉着了应许，凭信能够发现在世间只是寄居，朝更美家乡走回去。现在是收奉献的时候，请两位师士来到台前。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倘若有新朋友或者不明白奉献意义的，请你不要客气，将奉献袋轻轻传开就可以。 我们低头为献金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有健康身体，有这个能力赚这些少少金钱。求求天父帮助即时有聪明智慧，好好用这些金钱可以回放给天父。感谢天父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